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赌局现怪客，出手很阔绰，不知醉翁意，难解心叵测。 楚留香拿起了那个纸布翻了翻，纸笺上面写着：姓名马百万，身份山西四通钱庄大老板，年纪40出头，嗜好没有，特征走过有水的地方一定先脱下靴子，下雨的时候一定要想法子去用别人的雨伞，身上永远带着一种许久没有洗澡的味儿。楚留香还没有看完，赶紧把这个簿子扔回到抽屉里，紧紧的就关上了抽屉。他长长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说：你要让我扮成这个样子，倒不如杀了我算了。苏蓉蓉说：是你自己叫我把每个典型人物的资料都准备一份的，连叫花子你都办过，为什么就不能？我宁可扮作叫花子，也不愿意当这样的大老板。苏蓉蓉说：那么你再瞧瞧113号呢？楚留香拉开了113号，抽屉里有一套华丽的衣服，一双发亮的皮靴，两只捏在手里一揉就会叮当作响的铁球，一柄镶着玉石的腰刀，此外也有一只黑鲨鱼皮的袋子，一本薄薄的纸布。苏蓉蓉说：来往济南城的除了山西钱庄老板之外，那最豪阔的就是关外长白山一带彩身帮的瓢把子了。楚留香笑道：这看来想必要有趣儿的多了。姓名张孝林，身份关外大身药商，年纪35、6岁，嗜好烈酒、豪赌、女人。这一次楚留香没有看完，就合起了步子，抚掌笑道：哈哈，有趣儿，果然是有趣儿极了。苏蓉蓉悠悠地说：我就知道，哼，一定合你的意的。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得带着那个箱子，我替你将3号、7号、28号、40号都准备在箱子里。楚留香笑着说：好啊，从现在开始我就做几天张孝林吧。笑声之中，他已经打开了那个黑茶皮的口袋，取出了一副精巧的人皮面具。苏蓉蓉已在门口，只见镜子里全都是楚留香大笑着的身影。一个楚留香竟似已化身无数了。快意堂，三个龙飞凤舞的金字在灯光之下闪闪发光，这正是济南城里最大的赌场了。此刻华灯初上，快意堂中是呼声迭起，热闹得很呐。三间宽阔的厅房里到处都弥漫着酒气、烟草气，还有女人身上的脂粉香、男人身上的汗臭，每个人的头上都冒着红油油的汗光。只是 有的人满面春光，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神情镇定，有的人却已经紧张地发抖了。最外面的一间有两张牌九，两桌骰子，两桌单双，赌钱的人品流也最复杂，呼喝的声音也最响。几个腰束着朱红腰带的黑衣大汉必须站在桌子旁，无论谁赢了一注，他就要抽去一成。里面一间花厅人比较少，也比较安静。三张桌子旁坐着的大都是脑满肠肥的大富骨，整堆整堆的花花银子在一双双流着汗的手里转来转去。桌子旁有香茗美酒，十几个满头珠翠的少女媚笑着在人丛中穿梭来去，就像是一只只穿花的蝴蝶，从这里摸一把银子，在那里捏两锭金锭。赌钱的大爷们谁在乎这个些？于是输钱的人固然空了，赢钱的人的钱袋也未见得增加了多少。眼见那积少成多的金银都已从少女们那戴着戒指的纤手之中流入赌场老板的口袋，这个赌场那正是朱砂帮开的。最里面一间房子垂着厚厚的门帘，这个屋子里一共只有七八个赌客，却有十几个少女在陪着，有的在端茶，有的在倒酒，有的只是依偎在别人的怀里，一粒粒的剥着瓜子儿，轻巧地送进那个豪客的嘴里。他们的手指有如春笋，他们的眼波甜如蜜。赌桌上看不见金银，只有几张纸条在流动，但是每张纸上的数目都已经够普通人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了。一个面色惨白、身穿翠绿长衫的少年含笑在旁边瞧着，不时地去拍豪客们的肩头，含着笑说：嘿嘿，哎呦哎呦，您老这少媳妇好，嘿，哎，要不叫珠儿陪您去堂那儿再来。哎，那回答一定是大笑说： 急什么，还不到五万两呢。 于是少年就缩回手，含笑抚摸着自己刚刚长出来的胡茬子，他用的这只手一定是左手，他的右手一直都是藏在衣袖里的。这个人就是快意堂的主管，也正是朱砂帮的掌门弟子，杀手玉郎，粉面孟尝，冷秋魂。突然，一个衣着虽然华丽，却生得獐头鼠目的萎缩的汉子闪缩着走了进来，远远的便打躬陪笑说： 少庄主好啊。 冷秋魂沉下了面色，负手夺了过来，皱眉呵斥道： 程三儿啊，这个地方也是你来的吗？ 那程三儿弯下腰说： 不是，小人怎么敢随便进来呀？只是这个…… 他眯着眼睛一笑，笑声说： 昨天晚上啊，有一位豪客，哎，这一晚上就在小翠儿那儿花了三万呢。哎，小人一听说，这个手就发痒，所以就替少爷给带来了。 冷秋坤说：哦，什么人呢？ 他叫张孝林。 张孝林， 这名字陌生的很呢。不是啊，听说他平时很少入关，所以这个…… 冷秋魂沉声说： 嗯，在这个地方赌钱的都是什么人呢？啊， 你总该知道吗？ 没有来历的人就算想来输钱，那别人都不答应啊。嗯， 是，少爷放心，没来历的小人怎么敢随意带来呀？这位张客人，他乃是长白山一带最大的身药商啊！哎，这次到济南，那就是为了花钱寻乐子的。 哦，冷秋魂也笑了，哦哦，原来是彩生客啊，我先瞧瞧。他把门帘掀起了那么一个线，探头瞧出去，只见一个紫面短髯、相貌堂皇的大汉副手就站在了门外，手里捏着两个大铁球，不断的叮当作响。他虽然站在那里不动，但是气派看来果然不小，这一屋子人跟他比起来，哼，那都像是变成了仙鹤旁边的母鸡。冷秋魂豁然掀开了门帘，大步迎了出去，抱拳笑道：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张兄远来，小弟待客不周，嘿嘿，千万恕罪呀。他大笑着拉起了这个张孝林的手，就好像是一见如故。这张孝林果然是一掷千金、面不改色的豪客，桌上正赌着牌九，他压了几把就输了50000两。少女们都围过来了，争着要替他倒酒，争着为他看牌。张孝林哈哈大笑，左拥右抱，突然自怀中摸出了一叠银票，说：等俺来推几张如何呀？冷秋魂斜着眼睛一瞧，只见那厚厚的一摞银票，最上面的一张，那已经是纹银100000两，他立刻笑道：哎哎呦哎呦，张兄若是推庄，小弟也来奉陪。此刻推庄的乃是济南城40来家连号米庄的东主，他已经捞了10几万了，正想收手，立刻笑着把牌一推，说： 张兄 请，小弟压天门。张孝林将两只铁球在银票上一压，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好啊，小宝贝儿，好好的替俺压住他们，别跑了一张啊。 他把两只袖子往上这么一卷，露出了雪白的纺绸褂子。这一桩果然推的是生龙活虎，这杀得人人汗流浃背。那米庄的老板刚赢来的钱就吐出去一大半了，然后他就拉着他的相好去睡了。另两个人听说是有名的怕老婆，虽然还想翻本，也只能恋恋不舍地走了。过了子夜，屋子里赌客也只剩下4、5个了。张孝林的嘴里吸着他身旁的少女递过来的旱烟，手里洗着牌，眼睛却向冷秋魂一瞄，大笑着说： 老弟呀，老弟怎地不来送两文呢？ 冷秋魂微微的笑着说：小弟， 小弟正已想送了。 他手里也摸出了一叠银票，一双眼睛猎犬般的四下转动，突然将银票全都压在了天门，微笑着说： 30万两，孤注，无论输赢，只此一注。 他一下注就下了30万两，屋子里虽都是豪客，也不禁都为之失色，竟没有一个再敢下注的了。张孝林大笑：好， 待俺来跟你对赌。 骰子掷出是7点，冷秋魂拿了第1副牌，张孝林拿的是第3副。冷秋魂瞧也不瞧，轻轻地将牌一翻，一张天，一张人，竟是天伯。 大家都不禁发出了羡慕的嘘声，少女们更是娇笑地拍起手来了。 哎呀，真好，是啊，真好。 只见张小林已抱拳，将两排龙在手里，一拍，一推，淡淡地瞧了一眼，啪，将牌就扣在了桌上。 大家都瞧得紧张，忍不住说：“ 哎，怎么？哎，怎么了？如何呀？” 张孝林面不改色，数出了30万，送到了冷秋魂的面前，笑道：“板凳遇见短命老三了，俺收了。” 冷秋魂眼珠子一转，笑道：“ 今天各位想来都已经过足瘾了，他日再来，他日再来。” 于是大家议论着，唏嘘着，嘴里头安慰着张孝林，肚子里却都在幸灾乐祸。 我们输的比他少多了。 张孝林长长的伸了个懒腰，笑道：“老弟啊，真行啊，看得准，杀得很呢。”冷秋魂淡淡一笑说：“ 哼，是吗？” 突然间，他闪电般的伸出了右手，抽出了张小林的腰刀，冰凉的刀锋就抵住了他的脖子，冷冷的说：“ 你究竟是什么人呢？你干什么来的你？” 张孝林神色不动，笑嘻嘻地说：“老弟莫非是开玩笑吗？俺不懂啊。” 冷秋魂冷声说：“ 你真的不懂？” 他左掌在桌上一拍，方才被张孝林扣在桌上的两张牌便突然跳起来，翻了个身，落在了桌上。只见这两张牌竟然是一模一样，竟是副掌三对子。 冷秋魂的目光比那刀锋更锐利，他厉声说：“ 你明明是赢的，你为什么要装作输？” 俺眼睛不好啊，俺瞧错了。 冷秋魂喝道：“哼，光棍眼里不收沙子，朋友， 干什么的？老实说，你是否存心要拉拢我？你的用意何在？” 张孝林突然敛去了笑容，沉声说：“ 冷兄，果然目光犀利，不错，在下的确是有求而来，但这件事非但与在下有利，与贵帮也。” 他神秘的一笑，巧妙地顿住了余生。 冷秋魂眼睛眨也不眨地瞧着他，目光渐渐地和缓了， 随手舞了个刀花，苍把刀又插回到鞘里边，缓缓地说：“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前来求见呢？” 张孝林微笑着说：“ 要做不寻常的事，就得走不寻常的路。在下若不能令冷兄多少对在下有个印象，在下说的话，冷兄会相信吗？” 冷秋魂淡淡地说：“ 以30万来买个印象，你不觉得太贵了吗？” 张孝林沉声说：“ 此事若能成功， 30万两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冷秋魂惨白的脸像是突然发了光，但是他的嘴里还是 冷淡地说：“违法的事儿，那本帮可是从来不做的。在下虽穷，但总算也有了上千万的身家。违法冒险的事，在下也是万万不肯做的。” 冷秋魂听到这儿，突然一拍桌子，厉声说：“此事既不违法，也不冒险，得利又是如此之后，你为什么不去寻找别人，却来寻找本帮？说。” 张啸林说：“只因此事必须有贵帮的一位长老出头，否则非但困难重重，而且简直可以说是无法成功。”“你说的是哪一位？”“杀手书生西门谦。” 冷秋魂缓缓地转过身，缓缓地走了两步，缓缓地坐下。 张啸林说：“此事只要有西门前辈出马，必定马到成功。是以令兄必要请西门前辈出来一见。” 西门前辈听了在下的话，那也是万万不会拒绝的。 冷秋魂缓缓地说：“假使素不轻易见客的，你跟我说一样。”“ 此事在下必须直接对西门前辈说。”“ 哦，那么说你莫非是有心戏弄于我？”“ 以30万两银子来开玩笑的人， 这世上只怕还没有吧。” 冷秋魂又凝目瞧了他半天，终于沉声说：“ 你来得很不巧啊。家师目前不在济南城。”“ 哈哈，真的？”“ 在下素来不惯说笑。” 张啸林愣了许久，那神色像是说不出的失望，他仰天长叹道：“ 可惜呀，可惜呀。”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啸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朱砂门飞来横祸，牵涉了关外深刻，见残剧五鬼分尸，又惊逢美女刺客。 张小林愣了许久，神色像是说不出的失望，他仰天长叹道：可惜呀，可惜呀，眼看着有300万两到手，如今却成了一场空啊。他双手一抱拳，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 冷秋魂一把拉住了他说：哎，是什么？ 你是说300万？张小林苦笑着说：在下是生意人，若无10倍的利益，怎肯先花30万？ 冷秋魂动容说： 那你不能等家师回来？这种事自然等不得， 除非怎么样？ 除非西门前辈临走的时候留下了话，讲明是到何处去的，那么我立刻前去寻找，还来得及。到了这个时候，冷秋魂也不能不为之动心了。他跌足道： 嘿，家师每次出门本都有留话的，唯有此次，他老人家接到了一封信之后，第一天的清晨他就动身了。 一封信。信在哪里？ 冷秋魂拉起了他的手，匆匆地说： 来，跟我走。 哪里去？ 冷秋魂说： 立地追魂手杨松，你总该听过这个名字吧？ 那封信莫非就在杨前辈的家里？ 不错呀，我记得家师临行之前曾经将这封信又封入一个纸袋，交给了杨师叔保管。若能瞧见这封信，想必就可以知道家师的去向了。 张小林说：但杨老前辈是否肯将那封信取出来看呢？冷秋魂说： 300万两。300万两啊，无论对谁来说，这都不能算是个小数啊。 他们并没有乘车，穿过了两条街，便到了那个宅院。一条不算太短、干净而安静的街道上，只有6个门户。杨松的宅院便在左边的第二栋。张小林用不着仔细去看，便知这条街住的全是济南城里的富家大户，甚至连街上的石板与石板之间的缝隙里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但一个像杨松这种地位的人，却本该在郊外有栋独立的庄院才是啊。冷秋魂似乎已经瞧出了他的心意了，含笑解释着说： 家师虽然有些孤僻，却不知为什么却坚持要住在城里边。他老人家虽不大喜欢跟人家说话，却喜欢听得见人声。 张小林说：令师 但这里岂非是阳？ 冷秋魂说： 是的，贾氏跟杨师叔素来是住在一起的。 黑漆漆的大门， 他竟然是虚掩着的。冷秋魂径自推门走了进去，院里很静，没有人声。大厅里烛芯早已经该减了，宽大的厅堂，昏暗的灯光使人不觉有一种凄凉神秘之感。 冷秋魂叹道： 哎呀，这个杨师叔啊，他素来睡得早，他一睡下呀，家里的下人就偷偷的溜出去，尤其是家时不在的时候，这些人呢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张孝林笑着说：怎么，仆妇和丫头到晚生难道也出去？ 冷秋魂说：这屋里呀，从来就没有女佣人。 他们从大厅旁边绕了过去， 后院更安静了， 西边的厢房里竟隐隐的有灯光透出。冷秋魂说： 哎，怪啊，奇怪啊，杨师叔今儿难道还没睡呢？ 他正要穿过那种满梧桐的院子， 突然一滴水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他不经意地用手一扶，后窗里透出来的灯光就照着了他的手。 鲜血，他的手上竟有鲜血。 冷秋魂大惊，抬头，梧桐树上似乎有人正在向他招手。他飞身掠上去，闪电般扣住了那个手腕子，但那只是一只手，没有别的，那只是血淋淋的一只手。 冷秋魂失声惊呼说： 啊，师叔，杨师叔。 厢房里面没有回应，他震开了门冲进去。杨松睡在床上，似乎睡得很熟，身上盖着棉被，只露出了一颗灰白的头颅。但屋子里却是说不出的凌乱，每样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床的旁边三口樟木箱子也整个都翻了身了。冷秋魂情不自禁，一把就揭开了棉被。 血， 棉被里只有个血淋淋的身子，已经失去了手足。 冷秋魂像是已经冷得发抖，他颤声说： 乌鬼分尸啊，是这难道是乌鬼分尸？ 他转身冲出去，另一只手吊在屋檐上，还在滴着血。杨松惨遭分尸，显然还不出半个时辰。张孝林似乎已经被吓呆了。 冷秋魂嘶声说：啊，朱砂门与五鬼素无仇恨，血煞五鬼为何要下此毒手呢？ 张孝林说：慢，你怎么知道是雪煞五鬼下的手？ 五鬼分尸啊，这正是他们的招牌啊。 招牌也是被别人有时会借用的。 冷秋魂却没有听他说话，已经开始在四处搜索了。 张孝林喃喃地说：还找什么？那封信必定是不见了。信果然是不见了。 冷秋魂的脸色更苍白的可怕，他突然冲过来揪住了张孝林的衣襟儿，厉声说： 你和此事究竟有什么关系？ 张孝林说：哼，要是有关系，我会在这里吗？ 冷秋魂怒目瞪了他半天，手掌终于缓缓地松开，沉声说：“ 那你怎么会来得这么巧？” 张啸林苦笑着说：“ 只因为这几天我正倒霉呀。” 他目光一转，又说：“你为何不到令师的屋里去看看？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也未可知。” 冷秋魂想了想，掌灯就走到了东面的厢房。 门上没有锁，这孤僻的朱砂门长老住屋里竟然是四壁萧然，简单的很。但壁上有一幅画，画上既非山水，亦非虫鸟花卉，却只是一个女子的半身像，画得眉目宛然，栩栩如生。那个时候画像极少有半身的，张啸林不觉多瞧了两眼，越瞧越觉得画上的女子风韵之美，那竟不是任何语言所能形容的。虽然仅仅是一幅画像，却已有一种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 张啸林忍不住叹道：“ 想不到令师母竟是一位绝代的美人。” 冷秋魂冷冷地说：“ 假使至今犹是独身， 哦，这就难怪他和杨前辈住在一起，也就难怪中间从没有女佣人。” 张啸林嘴里说的虽是这句话，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西门谦为何至今犹是独身呢？他为何要将这个女子的画像挂在屋里？这女子究竟是他的什么人？ 也许这不过是一幅普通的画像， 但普通的画像又怎么会是半身？ 张啸林回到他的客栈的房间，窗外有七八条竖着朱红腰带的黑衣大汉在往来巡逻，这些大汉们前呼后拥，一路送他回来，此刻又寸步不离地盯在他的屋子的四周，就像是他的卫队似的。其实呢，这自然是冷秋魂派来监视他的。冷秋魂倒不是对他有什么怀疑，只不过是不愿意那300万两落在别人的手上，这些张啸林自然是清楚得很。他不禁笑了，笑得很愉快。他若真的想要有什么举动，这八条大汉在他的眼中看来，那和八个木头人又能差得了多少？他吹熄了灯，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尽量放松了四肢。干净的棉被摩擦着他的皮肤，他觉得舒服得很。 关外的大身要伤， 这个身份虽然有趣，但是比起他真实的身份来，到底还是要差了许多呀。何况强迫自己去假装另外一个人，那总不会是一件太愉快的事，尤其是脸上的那张面具时常会使他的鼻子发痒。 渐渐他全身已处于一种绝对的静止状态，只是他的脑筋却仍然没有停止运转。 突然，屋顶上的瓦轻轻一响，一片淡淡的月光洒过了这黑暗的屋子，屋瓦竟被人掀开了几遍，但是却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这个夜行人竟是个大内行，手脚干净得很。接着一个人影就像是鱼似的滑进来，手攀着屋顶，等了等，听不见任何动静，便飘飘落了下来。 张小林还是动也不动，眯着眼睛在瞧，心中暗暗好笑。这个人要是小偷，那么他们到这里想必是上辈子缺德了。 月光之下， 只见这个人影黑金蒙面，身着紧身黑衣，裹着他那丰满而又苗条的身子。她竟然是个动人的少女，她手里握着一柄很轻很短的柳叶刀，刀光在月光之下不停地闪动，她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却眨也不眨地瞧着床上的人。张小林觉得很有趣儿啊，简直是有趣儿极了。是动人的少女，她竟然是个女刺客。 张小林一生遇见奇怪的事情虽有不少，但是有如此动人的少女来行刺他，这倒还是平生的第一遭。 他生怕把这个女刺客惊走，鼻息像是睡得更沉，但是这个女刺客似乎并不想杀他。他轻手轻脚翻了翻张小林拖在地上的衣服，他翻出了那叠银票，瞧了瞧，却又原封地塞回去了。这个女刺客那显然也不是为偷东西来的，既不想杀他又不想偷东西，那么他是为何而来的呢？女刺客眼睛东瞧瞧西瞧瞧，瞧见了那只黑箱子，他像狸猫似的窜了过去，一只手已经要去开箱子了。 张孝林像是突然自梦中惊醒，喃喃地说，有人吗？是谁呀？ 这女刺客吃了一惊，像是怕惊动窗外的人，她没有说话，只是回过头来一笑， 脸上的黑筋不见了，月光照着她的脸，果然是美丽动人。张孝林故意睁大了眼睛，也不说话。 这个女刺客甜甜的笑，甜甜的瞧着他，一只纤纤的玉手竟已经开始气解胸前那长长的一排扣子了。张孝林说，你这是？这女刺客摆了摆手，叫她不要说话，她腰肢轻轻的一扭，那黑色的紧身衣就像软皮似的脱下来了。 张小林似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只觉得一个冰冷光滑柔软而带着弹性的身子像蛇一样就滑进了她的被窝。 她的身上带着一种新香的肥皂的香气，好像是刚刚洗过澡。这个少女悄声说，冷公子怕你寂寞，特地叫我来陪的，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张孝林喃喃地说， 冷公子真好啊，你真好啊，无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这少女说，奇怪呀，冷公子从来都是冷冰冰的，为什么对你偏偏这么好？难道他有什么事要求你？ 张小林说，少女的身子迎合着说， 好人，告诉我，你究竟跟他说了什么事了？ 张小林说，少女的腰肢扭动着，她悄声说， 今天晚上冷公子像是忙得很呢，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掌门户的那三位长老为什么一个都不见了呢？张小林说，少女要推他，撒娇说，你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了。 张孝林喃喃地说，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啊。 那少女轻笑说， 但现在你总得 话没有说完，他忽然就觉得全身都麻了，什么地方都不能动了。他这才真的吃了一惊，失声说：“ 啊，你这是干什么？” 张啸林突然坐起来，笑嘻嘻地瞧着他说：“你先告诉我，你是谁？我再告诉你。” 那个少女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是冷公子叫我来的吗？”“ 冷公子派来的人，那怎么会从屋顶上爬下来？”“ 嗯。”那少女迷人的眼睛已经充满了恐惧了。“你刚才瞧见了？”“ 抱歉，我不幸瞧见了。”“ 你刚才干嘛不说？”“ 你没叫我说呀。何况我只是不愿意别人来探我的秘密。但是 有漂亮的女孩子要在我的面前脱衣服， 那我却是求之不得的呀。”“ 呸，你这恶鬼。”“ 现在总该说了吧。”那个少女瞪着他，眼睛里像是要冒出火来。他嘶声说：“ 我恨不得杀了你。”“ 你不说吗？”“ 你不赶紧杀了我，你肯定会后悔的。”“ 好， 好， 你不说，总有人能叫你说。”他说着，突然用棉被就把他的身子裹起来，大声地呼喊道：“捉贼呀，捉奸细！”那少女的脸色立刻惨白了。她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竟真的如此狠心。 这个时候，门外的黑衣大汉已经冲进来，齐声喝道：“ 奸细，奸细在哪里？奸细！” 张啸林指着床上的少女说：“在这里，快送冷公子那里去，仔细盘问他的来历。” 大汉们又惊又喜，但终究还是把那卷棉被扛走了。那个少女身子不能动，在破口大骂：“畜生，你这个狗，你不得好死！” 张啸林轻轻地搔着鼻子，喃喃地笑：“有人把我当作色鬼，我还可以忍受。要是有人想把我当作呆子，我只好给他个教训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啸音，编辑海燕。